第八集，我有点欣赏他了。纪行辰成功地让我记起他了，一点点，并且是在床上。我心情复杂。纪行辰跟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，忽然侧目。正宇还没收回目光的我对视上，他的眼尾有些翘，眯起眼睛时，眼梢勾起的弯弧像一截蝎尾，眼周泛起的红痕艳丽又阴郁。眉峰挑起那下，莫名有种勾人的意味。骚的不是玻璃墙，是纪行辰。请问你这么能撩骚，你25岁的老公知道吗？玻璃墙还未升起雾，纪行辰就冲完了澡，换好衣服出来了。昨晚没有怎么正眼瞧他，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他穿着一身宽胯慵懒的睡袍的样子。问我做吗的时候，甚至有几分梦浪的风情气，线下的他又是另一种画风。衣装齐楚周正，衬衫从袖口到领口的扣子都系得一丝不苟，显得冷肃而禁欲。纪行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随即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，用他那个年纪的得体与成熟和我交谈。 不分手。 他没再红眼眶，也没再气鼓鼓地骂我混蛋。那些脆弱与小脾气是专属于他所爱之人的。我还是我，但我不再是他的爱人。纪行辰既看得开也看不开。 前来跟我讲了你的情况，如果你真的是穿越来的，那你没资格替他跟我说分。我会等他回来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忘记了我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想起一切。我不想过后我们都后悔。 我斜倚着床头，看着他依然戴在指尖的戒指，我有点欣赏他了。对脾气相投的人性格上的欣赏。如果没有沈瑜，我或许可以试着以他为轴心去解开过往的一切。但如我跟他所说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我是带着这份喜欢穿越过来的。我自认为在情感方面是个专情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多余的心思来应付他。你的他要是回不来呢？前面这一句说出来，我自己也不舒服。这种假设证明我也回不去了。我要是一直记不起来呢？老实说，我虽然很想知道我跟沈瑜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并不想记起这6年的记忆。万一记起爱纪行辰时候的感觉了，那沈瑜怎么办？我没给纪行辰留希望。我心里现在放着别人呢，不想跟你维持这层关系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我要是真穿回去了，我肯定说什么都不会和沈瑜分手，也就没有过后跟你这些事儿了。我顶着自己这张25岁的脸跟纪行辰说这些话，对他的杀伤力还是挺大的。他依然面无表情，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指却抓紧到指节泛白。我觉得自己挺不是个东西，可是感情这事儿没法三心二意啊，说清楚了对彼此都好。纪行辰目光遥远，似乎透过现在的我再看25岁的我，嘴角牵起了一点弧度。 你确实不是他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跟前来他们很熟，我甚至怀疑你是什么夺舍的孤魂野鬼。我会将你抓去做法，给你物理超度。 正在喝水的我被呛了一下。我收回了刚刚那点稀薄的同情。你老公还在我手里，你最好对我放尊重一些。纪行辰很淡地笑了一下，不置可否。 我怎么就不能是25岁的我了？别跟我说这里真是什么平行世界。 我跟你也认识很久了，但我没见过这样性格的你。你真的以为你穿越了？ 不然呢？ 我觉得你需要看心理医生。 我觉得季行辰在内涵我有病。催眠似乎可以唤起记忆，季行辰的提议实则是为了找回那个属于他的25岁的我，算不上是为现在的我考虑。天知道如果融合了那些记忆之后，我会被6年后的自己同化成什么样子。我的家人朋友和我的关系还是老样子，有什么需要我会自己跟他们了解情况。真要灌输记忆的话，我只想知道我和沈瑜之间发生了什么误会，其他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却不是现在的我亲身过经历过的事儿，我一概不感兴趣。季行辰是个聪明人，他懂我的意思了。哪怕我没有穿越而是失忆，对季行辰来说都是一样的结果。现在的我持有的是我19岁时的心态，挂念的是另一个人，不记得也不想记得他。季行辰抿着嘴角，嘴唇上的血色都涌上了眼眶，手背上攥出了青筋，委屈又愤怒，似乎想跟我讨要个说法。 你也别想着道德绑架我，小爷我不吃这一套。 因为我没有道德，所以就不会被绑架。不过看到季行辰难过，我的心脏很莫名的被牵扯了一下，语气放软了不少。 我知道对你来说不公平，但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要不你还是找找法师，招招魂，看看怎么把我们俩换回去。 我比谁都想换回去。季行辰没有再看我，像是想从自己指尖的戒指上看出什么花来。半晌，季行辰声音发哑道： 一个月。 情侣关系维持的时限为一个月。 我等他一个月。